跳跳，你能教我游泳吗？兔子蹦蹦和青蛙跳跳一起住在一栋小房子里面。兔子蹦蹦长着长长的耳朵，两个大门牙，青蛙跳跳全身都是绿色的。这一天，天空很晴朗，阳光洒满大地。兔子蹦蹦和青蛙跳跳来到了水边上。哦，他们拔开草丛，就看到沙滩和清澈的水。蹦蹦说， 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游泳。 跳跳也说， 太棒了，咱们就在这儿玩吧。 这一次来到湖边上，蹦蹦准备要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对对对，他要学游泳啦。 他带来了奶奶的旧游泳圈，而且青蛙跳跳也会帮助他的。他们在沙滩上铺上了毯子，跳跳穿上了他的游泳裤，然后他高兴地喊着， 谁最后下水，谁就是胆小鬼。 他一边欢呼，一边就这样跳了起来，然后扑通跳进了凉爽的湖水里。青蛙跳跳高兴地尽情地拍打着水花，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扑啦，简直开心极了。等他扑腾半天，从水里探出头来的时候，他看到兔子蹦蹦还站在沙滩上，他手里抱着那个旧游泳圈，好像在发抖。跳跳对蹦蹦喊， 嗨，你还愣着干什么，蹦蹦，水里太好玩啦。 蹦蹦说， 我马上就来。 为了保险，他决定要再给游泳圈多吹一点气。然后蹦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突然觉得有点害怕。跳跳跑到了岸上来， 别怕，蹦蹦，有我陪着你呢。 说完，跳跳拉住了蹦蹦的手。跳跳把蹦蹦拉进水里，他们先站在很浅的地方，水只到肚皮那么高。这时候，跳跳做了一首诗。 游泳一点儿也不难，潜水其实很好玩，经常游泳身体棒，精力充沛不长胖，只要多一点胆量，你就会游得像我一样。 蹦蹦听完了这首诗，咯咯地笑了起来。他觉得心里的恐惧感慢慢地消失了。跳跳开始教蹦蹦了。 学游泳真的不难，蹦蹦，只要用手在水里不停地画，画一个大大的披萨，就像是这样。同时腿就像我们青蛙那样蹬，你看我。 跳跳说完就头朝下扎进了水里，他一边用手画着圈儿，一边两腿向后蹬，给蹦蹦演示正确的腿部动作。可是要手脚同时运动，并且把动作做对，还不是那么容易的。蹦蹦很努力，学得也很快。跳跳看到蹦蹦这么快就学会了一点儿，他很开心。 他高兴地围着蹦蹦游来游去，时不时地打出水花，溅了蹦蹦一身。 可是突然糟糕，跳跳的脚不小心勾到了游泳圈的充气孔，他嘣的一下拔出了塞子。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发现，蹦蹦还带着游泳圈在水里努力地练习画披萨，却不知道奶奶的游泳圈正在慢慢地漏气，发出轻轻的嘶的声音。突然跳跳大叫一声， 啊，蹦蹦你看游泳圈。 他用手指着已经瘪下去的游泳圈。其实蹦蹦学得真不错，现在他只要认真地画披萨蹬腿，画披萨蹬腿，他就可以游泳了。可他一看到游泳圈漏气了，自己先被吓了一大跳。他一边喊着，一边忘记了手里的动作，乱扑腾着开始往水里沉。 啊，我的游泳圈，我的游，救救我，掉的咕噜咕噜。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咕噜咕噜喝起了水。跳跳赶紧抓住了皱巴巴的游泳圈，使出全部的力气把好朋友拖到了岸上。哦，真的好危险呐。跳跳喘着气，他累坏了，一屁股坐在了毛巾上。可怜的蹦蹦吓得全身发软，他现在还是有点害怕，他的声音一直在颤抖。 我差一点就被淹死了。 跳跳摆了摆手说， 啊，不会的，蹦蹦，刚才我要是没有告诉你的话，你就会继续往前游了。其实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不用再带游泳圈了。 蹦蹦睁大眼睛看着跳跳，他手里拿着那个瘪了的游泳圈，他很生气地对跳跳说， 啊，是你干的。 跳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啊，什么？你说什么？ 蹦蹦更生气地说，是你把游泳圈的塞子打开的，因为你觉得我已经可以不用带游泳圈了。 跳跳也生气地回答， 对呀，你本来就已经学会游泳了嘛。 这下蹦蹦的火气更大了， 那你就是承认了。 跳跳的火气也更大了， 我承认了，你会游泳了。对， 啊，两个人都像是着了火一样的生气。接下来，他们背对背地坐在沙滩上，谁也不想理谁，谁也不想跟谁说话。跳跳心里还在想， 可是那个塞子不是我故意打开的，我才不会做这种坏事呢。 过了一小会儿，蹦蹦开始后悔了，他觉得自己错怪了好朋友。跳跳不会故意打开游泳圈的塞子，他不会让自己在危险里面。蹦蹦在想，要不要道歉呢？可是为什么道歉这么难呢？他一边想，一边叹了口气。 跳跳，那个，我想跟你说，我对不起。 蹦蹦结结巴巴地说着，转身朝后面看过去。可是跳跳已经不在身后了。蹦蹦向湖面看去，从左看到右，又从右看到左，最后他终于看到了水中的跳跳，他正在游泳，就在河岸的不远处。可是蹦蹦发现跳跳看起来动作很奇怪。 哦，天哪，他有危险了，他的 脚可能被水草缠住了，他一定是挣脱不开了。蹦蹦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了这个想法，啊，我得给游泳圈马上充气，然后游过去救他。蹦蹦急得要命，啊，不，啊，我得快点啊，这样太慢了，太慢了。下一秒钟，蹦蹦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扔下游泳圈，跑向湖边，然后扑通，跳进了水里。他开始游，对，就是游。他开始不断地游着泳，游向远处的跳跳。 就在这个时候，跳跳正躺在水面上，他用脚划着水，让他的头露出水面。他正伸长了舌头，冲头顶上一只嗡嗡叫的苍蝇，吐舌头呢。 别动，等着，我马上就会抓住你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跳跳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喘着气喊着自己的名字。 啊，难道苍蝇会说话吗？ 他回过头一看， 哇，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蹦蹦。 啊，蹦蹦，你学会游泳啦！ 蹦蹦游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了，但是当他看到跳跳没有危险，还活蹦乱跳地拍着水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简直高兴极了。蹦蹦在水里抱住了跳跳。 跳跳，我以为你快要淹死了，因为你刚才使劲的扑腾，所以你就来救我啦，不带游泳圈。哦，你真是太勇敢了，我的蹦蹦。 蹦蹦和跳跳激动地抱在了一起。现在，蹦蹦才知道跳跳为什么在水里使劲地扑腾，他只是想抓住那只胖苍蝇。可惜他还是让那只狡猾的苍蝇逃跑了。不过跳跳很高兴。 啊，你终于成功了，刚才是你第一次不带游泳圈游泳。 回到岸上以后，蹦蹦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嘿，是啊，跳跳，我也不知道以前我为什么那么怕水，其实游泳真的是…… 这时跳跳接过了他的话。 真是小菜一碟，很简单，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咯咯地笑了起来。两个好朋友都累了，他们开心地躺在温暖的沙滩上。蹦蹦轻轻地说： 嘿，谢谢你教会了我游泳。 说着，他拉起了跳跳的手。跳跳也小声地跟他说： 嘿，谢谢你刚才想要救我。 他也轻轻地握着蹦蹦的手。啊，下午的阳光照在他们的肚皮上，真是太暖和了。 今年马上过完了，今年马上过完了。 小群姐姐， 怎么了，大耳朵？ 今年又快过完了。 是啊，明年马上就要来到了。 嗯，可能我就要上小学了。 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啊？ 小学有作业啊。 哎呀，但是小学里还可以学很多现在不知道的事儿啊。 嗯，你明年干什么呢？ 我明年也许会做新的节目。 嗯 嗯，比如说，做点儿跟讲故事没有关系的东西。 嗯，那讲什么？ 可以讲一讲。 喝茶？ 吃饭？可以啊。 做衣服？ 可以。 化妆？ 可以。 哦，有那么内容呢？ 啊，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可以做嘛。 嗯， 每一年新的开始，我们都可以有新的工作计划。 嗯，哎，你讲一讲，怎么样种胡萝卜可以种得更多一点？ 这个嘛，那应该做一个 农业节目、 菜的节目。 哎，对对对对对， 或者我可以做一个美食节目。 哎，对对对， 讲一讲怎么把胡萝卜做得好吃。 哎，对对对对对， 我还可以做一个文化节目，讲一讲历史上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胡萝卜的。 哎，对对对对对， 我还可以做一个盖房子的节目，讲一讲在房子里怎么修个花园可以种胡萝卜。 太好了，我想到时候一定有成千上万的兔子兄弟，爱死你了。 为什么只有兔子爱我呢？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五岁的呱呱让老爸帮他做一件事，爸爸对他说，哎呦，爸爸很累呀，很疲倦啊，你能不能夸我两句啊？啊，你夸我两句，我就有劲儿了。嗯， 老郑， 哎， 你家呱呱长得真帅气。 妈妈给三岁的呱呱讲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讲完了之后，妈妈问呱呱说，你和小朋友一起玩，如果有小朋友遇到了危险，比如说掉进了缸里，你该怎么办呀？呱呱想了想，大声地回答妈妈， 去找司马光呀。 呱呱在老家和表哥一起玩，然后呱呱央求表哥说， 你去向你妈妈要点钱，咱们两个买好吃的。 表哥说，那你怎么不找你妈要去啊？你又不是没有妈。 可是你跟你妈妈认识的早一些嘛。 四岁的呱呱在外婆家住了一晚上，回家之后，爸爸亲切地问他说，儿子，怎么在外婆家睡得香吗？呱呱想了半天，摇了摇头，回答爸爸说， 我睡着了，没闻到香不香。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二幼儿园的刘新元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悄悄话。 路边上开了两朵小白花，可白了，可亮了，上面还有露水呢呀，漂亮极了的小白花，咱们两人快跑吧，跑去摘下它，插在老师的花瓶里，可不许你告诉他，听见吗？听见吗？可不许你告诉他。谢谢。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悄悄话。路边上开了两朵小白花，可白了，可亮了，上面还有露水呢，